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好，翻嚟第二节啊 ，Frank 系咪仲喺度噶？ 喺度，喺度，喺度， 系系系。咁啊，答翻你区议会选举个问题先。咁其实去年2015年11月嗰个区议会选举咧，都曾经有人叫过我参与嘅。咁不过即系当时就系净系主要都系一个原因嘅啫，就系希望啊攞到个议席，攞到啲资源嚟继续去帮个组织或者帮啲人去运作一啲嘢。咁即係當時呢個未能夠好有力咁說服到我落水啦。咁係去到我接觸公投制憲運動，知道五區公投呢個手段，我先覺得係應該參與選舉。咁如果再褪前翻啲嚟講，如果我再早啲知道我要參與立法會選舉，咁我會唔會參與區議會選舉呢？咁其實如果你而家問我，我又會答你，我會，因為我知道如果能夠攞到成為一個地區嘅裝腳，或者攞多啲資源咧，係真係方便啲再去攞埋立法會嗰個議席。咁但係即係呢件事已經係完咗啦，同埋前提就係你幫乜嘢組織，幫乜嘢人去攞呢啲資源先。咁首先就真係要係即係我自己信得過，同埋我覺得係佢值得去攞呢啲資源嘅，我先至會去參與呢個選舉啦。咁跟住就係地區工作嗰方面啦，我覺得係無論任何嘅黨派啦都要做，尤其是我哋而家仲可唔可以叫本土派咧？我都猶豫緊，姑且就叫住本土派先。本土派就更加需要做地區工作，就更加需要咧去因為講到尾其實都係想服務翻即係香港人啦，係咪？咁呢個我諗就非常之清晰同埋即係冇爭議噶啦。咁至於你話我哋攞到譬如十幾萬票，點樣去散翻落每一區嗰度，令到我哋能夠攞到啲區議會議席咧，咁呢一個方面咧，就首先要了解翻立法會選舉同埋區議會嗰一個選舉制度上嘅不同啦。立法會選舉係比例代表制啦，就真係好似大亨嗰句口號咁樣樣啦，就係、是想投就投，係咪啊？就哎呀唔記得咗添，係啦，可以喺 chat 嗰度提翻我，即係你中意投邊個就投邊個啦。咁去到區議會選舉，其實照計都係用翻同一個 concept， 不過咧香港人咧就會因為係單議席單票制嘅關係，就會成日覺得係一啲大黨或者固有嘅一啲可能喺嗰個地區度已經有做緊工作嘅政黨先至值得，或者先佢哋先至有機會贏到建制派。咁所以咧，佢哋就one on one 嘅時候，佢哋都尚且會話選擇投俾一啲比較新嘅一啲非建制嘅組織或者獨立嘅人嘅人物咁樣樣。咁但係喺譬如對上一次區議會選舉2015年11月嗰個結果咧，你會見到就係、是如果一出現有所謂泛民本土建制三個都在同一個區咧，其實都是很難贏到的。咁即係話乜嘢咧？即係話雖然我哋立法會攞到咁多票，但係如果去翻區議會選舉單議席單票制嗰度，同埋即係今時今日香港人嘅嗰一個取態嚟講咧，係十分之困難去攞到議席啦，可能真係要揀過度過，甚至乎可能要有一啲協調嘅形式，令到係出現 one on one 嘅狀況，先至咧係比較容易啲贏取得到個議席。咁但係喺乜嘢情況底下，一啲大黨或者佢喺固有佢哋揀咗嗰啲區，佢會讓俾你去做咧，就係、是、佢覺得 那些地區根本就完全沒有勝算，咁佢哋唔會投放資源去浪費，咁咪叫做讓俾你哋做咯。咁一般以往區議會選舉都係咁樣㗎啦。咁佢哋一啲大黨，佢哋原本喺嗰一區有議席嘅，咁佢點解會讓俾你啫？梗係唔會讓俾你啦。咁你如果你想去嘗試挑戰一下嘅，佢咪又話你戒票啊、剩啊，透過主流媒體開動啲機器嚟去針對你。咁呢樣嘢唔係冇做過啊嘛。甚至乎即當年票債票償運動去透過區議會選舉去追擊民主黨，其實那個理念除了是要追擊民主黨之外，都是想試一下究竟香港人願不願意接受這個方式嘛。但是出來的結果就是即慘不忍睹啦，很多人仍然會選擇含淚投票啦。所以你問我如果即熱血公民去大舉參與區議會選舉有沒有這個可能呢，我會覺得就是看下跟住落嚟，我哋要看下鄭松泰的嗰個領導底下，我哋的路線應該點行，就全力協助佢跟隨個步伐。有需要的時候，我一定會備戰，首先做好自己啦。咁如果真係要出戰嗰陣，咁啊勝算會大啲咯。咁其次就係睇下喺下一次選戰之前，我哋新媒體運動能唔能夠再推上去另一個高峰，能唔能夠再叫做叫醒多啲即係香港人，能夠拋起一啲咁保守啦，或者咁落後嘅觀念咯。答唔答到你個問題？ 哦，多謝你啊，多謝你啊。 係啊， 咁其實我都唔係話 expect 要公民會大舉參加呢個地區嘅區議會選舉嘅，我希望係可以針對性嘅邊個區，我知好似集中啲子彈，集中啲資源力量去攻某幾個有勝算嘅區，即係我係會有咁嘅建議咯。 啊，即係可能一啲長期自動當選嗰啲區係嘛？ 係啊，大把其實 係 大 係 喺北區咧。分界區北區咧，其實好多呢啲。 係啊，咁其實舊年區議會選舉我都有研究一下啦，即係嗰個結果同埋譬如今年我自己落到港島區做選舉工程期間咧，我都會特別留意一啲即係自動當選嗰啲區啦。咁又去睇過一下，了解過一下，即係點解啊？點解幾屆自動當選都冇一啲泛民嘅人落嚟，即係空降落嚟打下咧，咁其實就係佢哋嗰個網絡好穩固啦。你唔知嗰啲票喺邊一度嚟啦，同埋係佢唔落去同佢直抽嘅原因，咁即係佢哋當然咁多年有咁多嘅數據啊，咁多人物關係，你梗係知道即係當中有啲咩困難嘅情況，令到佢哋唔擠人落去啦，咁。這個情況都是我們要面對的，咁盡力做咯。你見我們即係資源咁緊絕的情況底下，都做到咁嘅程度。咁如果我們有多少少資源，我們是會做得更加搏命，係啦。 好多謝你哋， 唔該曬你。 好啊，多謝你，好，唔該你，拜拜。 好，跟住係啦，跟住講下乜嘢咧？哎呀，甩咗添，唔記得咗啦。系啦，跟住咧，做下少少宣傳先。十月四號星期二晚咧，咁咧我就會同即系我呢個節目啦，就會同《熱血時報》嘅索書號咧一齊喺 My Radio 普羅政治學院呢度咧做一個現場版。咁咧，因為咧係索書號嘅200集嘅一個200集啦，咁所以就會做一個現場版。咁我呢個節目咧，我自己因為係十月第一個禮拜二，咁我可能都會做一啲嘅改革啦，因为我想可能找回一个常任的主持同我一起去拍住做这个节目，或者会直头改埋个名是啦，我希望如果真的改个名呢，就会有满仔两只字在里面，咁时刻去警惕住我自己咁样，咁就是啦，10月4号星期二晚10点钟，希望呢如果大家可以早啲 mark 低呢个时间，咁就可以上嚟一起倾下偈啦。我睇下会唔会可以做到唔止一个钟啦，可能个半钟。咁同埋其实我之前都有讲过，因为之前阿 Bonix 係索书号嘅主持啦，佢100集嗰陣其实我哋都 我都有參與佢哋嘅其中一個嘅活動，就係、是、一個天台電影分享會。咁但係嗰陣時我同邦力都即係冇乜偈傾嘅，即係好似寒暄咗一兩句，打咗個招呼，影咗張合照，咁又係啦，咁就完咗件事。我睇下200集。除了James 和 Jason 之外，看看可不可以叫埋 Bonix 上嚟同大家一起即係傾下偈啦。咁我哋會盡快做好嗰個宣傳，話俾大家聽啊。譬如會唔會我哋會唔會預備啲嘢飲嘢食啊？又或者名額有幾多個啊？咁會盡快做宣傳嘅。咁就希望大家可以 mark 低咗個時間先，就係、是、10月4日星期二晚10點。系啦，跟住我哋再接听多一个电话。 喂 ，Hello， 系、hey, 你好啊，郑生，你好， 你好，刘生，你好， 喂， 你好， 你好，你好，系听到我， 听到，请讲啊。 我就即系点讲啊？我就其实就好欣赏阿郁敏嘅。 系，我都大家都好，大家都好。 阿郁敏即系个斗志，你睇到噶，我哋真系系嘛？ 系 由佢封咪到而家睇住噶嘛，系咪啊？阿郁敏，我同你讲啦，即系我哋香港人嘅骄傲嚟噶，今日系嘛？ 系啊系啊，即系郁敏佢主要嘅工作就系宣传啦，同埋即系启蒙咗即系好多嘅，我谂唔知后生仔啦，可能有好多本身系所谓港珠啦，或者未瞓醒嘅香港人，会透过听佢嘅一啲节目嘅论述啊等等啊，或者喺议会里面嘅发言啊，一路以嚟抗争路上嘅。的表現是會醒覺咯。 啊，第三啦，我再想睇睇啦。我哋而家同共產黨鬥爭咧，就唔能夠睇目前嘅嘅成敗嘅鬥爭係好長期嘅，真係。人哋共產黨有錢有人有乜都有，係咪啊？你睇到今次嘅選舉，全面封殺曬我哋所有自己爭取自由意志嘅人，嗰啲意志嘅。力量你睇下幾大係嘛？所以我就希望咧，就真係要心耕細作啊！心耕細作真係要，唔能夠急功近利。阿、啊、陳文老師都講得啱嘅，係呢個係今日即係叫做即係叫做欲，即係叫做想有個捷徑，希望即係、一棒打醒咗香港人。但係真係唔得噶，香港而家睇到個性格都係太過急功近利，都係。照顧眼前的利益就不會說看以後 的發展看不到的他們真的所以我們希望就我最欣賞其實黃仁達他真的要用 文化抗共的要一定是要落街真的要 去街那裡呼籲香港人要醒學回共產黨的招就是要宣傳隊共產黨幾十年前都用這招來呼籲佢自己農村嗰啲基層嗰啲人出嚟支持佢哋係嘛？係我同阿鬱敏都傾過呢個問題，但係冇辦法，我哋係真係資源好少，冇咩資源，冇咩資源真係。所以我哋希望你哋真係諗個好嘅方法。資源方面，我希望等阿鬱敏翻嚟再希望再籌多期，真係要落街，真係要落街同佢拆喊大火拼嘅，嗰啲叫做你而家睇到佢嗰個動員力量同埋嗰個抹黑啊，同埋佢嗰個造票啊，同埋佢嗰個呢個你睇到嗰個勢啊，睇到㗎，共產黨而家就全面封殺咁嘅就係嘛？呢啲冇得解釋㗎啦。 呢段時間就 連民主黨都對受益，連個朱啟迪，我而家同佢講埋朱啟迪，你睇佢後邊。 朱凱迪。 以後睇個歷史睇下點樣評價佢啦。我而家唔敢講啦，但係你睇到佢以後嘅走勢睇到噶。佢而家出嚟就根本個鬥地主喺度啊，係嘛？睇到噶我哋，你冇當我哋香港人白痴得噶，係咪咁講啊？啊，所以我哋希望香港人都要醒。 明白明白。 嚇、啊，咁你或者同你哋議會公民、普羅政治學院同埋呢個復興會真係再要。详细研究一下个好嘅方法，我哋希望香港人一定支持你哋，好嘛？ 多谢你嘅电话，多谢你支持啊！好，咁啊，补充多少少啦，有关地区工作嗰一部分啦，因为点讲咧？即系之前我唔参与区议会选举，系因为我 即係我唔係否定地區工作，呢、這個從即係從來都唔否定地區工作啦，而係我之前就自己唔想喺即係當即係所謂食政治飯啦，唔想當即係政治係一種即係工作去做啦。咁但係而家都似乎係。是要去行呢一条路啦，似乎我又唔想话系身不由己，咁但系咧就即可能会有呢个需要啦，咁就系要备战啦，备战要面对即所有嘅状况啦，咁所以系咯，你见到立法会选举完咗之后啦，有好多人都面对呢个结果接受唔到啦。会即系头一两个礼拜，大家都处于一个好不安啊、好唔稳定啊嘅状态啦，甚至乎我自己都有啦。咁啊，但系而家好快就投入咗呢一个新一轮嘅工作嗰度啦。啱啱寻日就去咗中环码头嗰度做一个即系签名。收集的街站啦，就要求是設立一個即係長洲居民的專用通道啦。咁其實係已經是未上任啦，泰博未上任，我哋已經即刻去展開呢一啲嘅工作，同埋去pick up 呢一啲嘅議題去做。咁係唔單單係一個即係政治嘅工作啦，同埋係一個你要好有熱誠啦，尤其是喺咁嘅局勢底下，都仲有咁嘅熱誠，先至可以做得到啦。你見啊，我今日見港島區有一啲，譬如陳淑莊啊，當選都已經即刻飛去第二度去玩啦。但係即係我呢啲嚇，即係落選咗就反而啊諗住即係繼續工作，都形成一個即係反差。我自己覺得即係都幾奇怪啦，同埋啊，今日講大家即係講好多即係關於五區公投啦，淨係得我哋嘅共同陣線裏面淨係得阿泰博一個能夠當選。咁其實我喺選舉期間都講過啦，我就唔明白點解唔係由一啲大黨去做啦，由一啲更加有資源、更加有把握能夠五區當選嘅一啲政黨去推行呢件事。咁就係即係點名都一定係即係公民黨行先㗎喇，因為即係公民黨有參與過2010年嘅五區公投，可能對於好多人嚟講，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先至係個重點，咁但係最能夠令我去參與嘅嗰一點係即係因為五區公投啦，因為2010年嘅五區公投我係即係同好多人嗌曬交啊、翻曬面啦，同埋我覺得香港唯一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啦，但是就竟然不是由一些对法律啊、对条文更加专业的人去做，而是由我都要落水去参与，所以我觉得是咁奇怪嘅，点解？咁所以如果大家要真的希望五区公投发生呢，其实是应该问公民党，我觉得是他们有更加多的资源、更加多的专才去推透过五区公投去推动修宪、修改基本法这件事。所以大家施压都要找一个啱的对象。是啦，即是关于五区公投我都不想再讲，因为都一讲起就伤心啦，一讲起就会想起这个即是选举的结果啦。不过这些悲愤呢是可以即是化成力量的。咁我这几日都一路都马不停蹄去展开不同的工作啦，包括就是一路有跟进开法庭的一些事情啦。我们热血公民有很多的成员是同埋一啲我哋嘅支持者係陸續係被抽候選將啦，譬如即係星期一大家都有見過嗰個新聞啦，就係幫喺黃洋達去做街站拉票嘅時候，咁就即係其中有一個就即係講到上咗頭啦，咁又唔單止係屌票，直頭剝票添，咁係啦，咁案情就即係正如法官庭上所講啦， 咁樣樣，咁佢都即係決定咗認罪，咁我都無謂再講多其他嘅説話去包裝啊或者成啦。咁跟住咧嚟緊聽日咧喺九龍城裁判法院咧就會有初一事件的那一班的抗爭者又會再上庭啦。咁同一時間咧，喺東區裁判法院咧，Billy 咧，即係港大 Billy 峰咧，前學生會會長，咁同埋另外嗰個好似你，我唔記得咗佢個名添，我要睇一睇翻我個 schedule， 因為我其實呢啲全部咧我都有入曬喺我個行程表嗰度嘅，咁。系啦，即系如果你听日就两边啦，除咗九龙城裁判法院之外咧，你系可以去东区裁判法院嗰度，就系李峰奇同埋 Billy 峰嘅审前复核，就系有关呢、這个沙宣道港大围堵校委会个事件嘅。咁啊，睇下你近边就去边嗰度声援啦。咁跟住再星期四咧，又係我哋熱血公民成員啦，李正熙咧，咁佢亦都係就住選舉期間有一個事件，又係要上庭，就係喺星期四朝頭早啦，九點鐘啦，觀塘裁判法院嗰度，咁亦都係希望即係大家可以去嘅。星期五朝頭早都有，但係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單嚟，我哋再聽個電話先。Hello， 你好，你好，食啊！ 你好 ，Louis 啊嘛？ 系系 Louis 系。 你好你好你好。 冇打嚟就想讲下横州事件嘅。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听你讲我。 我即系我就呢几日就不断留意呢件事，其实我自己都即系觉得我嘅感受就系香港市民都好似被蒙在鼓里咁，即系你根本佢哋而家三个最高权力嘅人，林振英、林郑月娥、张俊华都。即不知道哪个问题的、即是现在今天就说那个非建制的议员，即是那班所谓泛民，就说 会查权力特权特权法嘛。其实我觉得那班人摸紧香港人智慧，即是他在个议会都是少数，那你为什么你会说用权力特权法查呢？即是如果没有建制派的人支持，根本是做不到的嘛。 你说他们，因为我没看到他们开了个联合记招，是不是？ 是啊，是他就说会入到立法会之后开会就说会用权力的特权法查。 哦，是不是苹果有 live 那个啊？有即是泛民啦、自决派啦，同埋青年新。 其实我觉得他们一路以来的作风没改变过，就是根本是做紧数啫嘛。即是他们根本是少数，那你怎样可以启动到权力及特权法呢？如果没有建制的支持，你明白我意思啊？ 是。 就是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成件事现在变了，好像真的很多传媒所讲的一个罗生门事件，就是变了是梁振英和曾俊华在斗法这样。 是啊，同埋这件事是即譬如即港岛区的选举论坛算是比较去 focus 在一些议题啊，或者是有公共性的事件之上啦，他们都会不停提着说啊，我一旦当选呢就会用权力及特权法去调查某一些事件，譬如说 ICAC 啊，梁振英五千万那些这样的事件，那他们也都会选择用这个问题去质询一些建制派，你同不同意用权力及特权法去调查这些事件，其实是即都是得个港字咯，因为一去到投票，大家知道。 我印象中我都系记得系雷曼事件，系好似真系用过呢嚿嘢嘅立法会。 系。 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吓？ 系。其他甚少用到啊。 系横州即系我觉得而家香港最危险嘅地方，唔单止系即系政局政治上冇一个 deadlock 啦，即系个冇死局啦。另外就系、是。即係好多嘢都政治化，連起間公屋嘅攞地呢啲都咁政治化。其實我覺得，即係作為香港人，我都個心都幾唔舒服喎。 將佢政治化，本來就係一件牽涉權力鬥爭嘅一個事件嚟嘅。咁所以點解？ 朱海迪，我覺得呢個人都真係好可疑咯。我會質疑點解佢成日話官商鄉黑？究竟佢係官商鄉黑一齊合作啊，定係？他是没有讲的，他只是在选举论坛上，或者是他對面对传媒的，他都是不断说双向黑说要爆东西，那不知道他爆什么出来了。 是。咁所以你問我，我认为唔止是官商向黑，甚至乎你一些 即係你主流媒體其實都係 會受到一啲勢力啊，或者係一啲資金嘅左右噶嘛。無論係你係報導嘅角度或者立場，咁所以點解我哋就係話要推動呢個新媒體運動？咁其實就唔止係熱血時報嘅熱狗仔隊嘅。咁譬如你見到 FatWire 佢哋而家都重新又再籌錢啦。咁但係你問我，梗係叫你。咁係首先就係去即係支持熱血時報嘅熱狗仔隊啦，咁令到佢哋能夠即係發掘一啲即係事實嘅真相，就唔係淨係我哋可能做節目話俾你聽嘅嗰一個故事咁簡單，而係能夠揾到一啲即係真憑實據，可能係相啊、影片啊、錄音啊咩都好，係能夠呈現到喺觀眾嘅面前。因為你問我，我會覺得譬如 FatWire 就算佢揾到一單好爆嘅新聞都好，佢用即係一個通訊社嘅方式係有啲即係各大媒體會向佢買呢啲新聞啦，但係佢可以即係嗰啲媒體可以選擇唔買噶嘛，即係可以選擇唔報導佢哋發掘到嘅一啲嘅資訊噶嘛，咁所以點解而家即係媒體嗰個獨立性係咁重要呢？我哋成日話即係話呢個蘋果日報就係因為佢蘋果日報係受住黎智英個人嘅一啲政治立場同埋佢背後嘅勢力去左右去影響佢嘅報導嘛，從而係製造輿論去，譬如好簡單就操控選舉啦，甚至乎係一啲議題立場之上係去導引咗大眾去一個方向嘛。咁所以而家我之前其實記者招待會即係我哋敗選嗰個記者招待會我都講過，就係接落嚟就係我哋認真檢討嘅其中一個我哋要面對嘅問題。 請稍後片聽你嘅電。 要全力去推動呢個新媒體運動啦，唔單單淨係現有嘅方式，淨係做網台啊、寫文章啊、做傳訊啊，而係要做埋以往一啲。可能主流媒體都會去擔任一啲崗位，就係狗仔隊嘅角色。呢個只係即係其中一部分，即係希望大家能夠即係多多支持。Hello， 好，應該 cut 咗線啦。咁啊，今日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就希望聽朝喺九龍城裁判法院或者呢一個東區裁判法院會見到大家啦。咁係啦。再宣傳多次，大家可以留定10月4號星期二晚10點鐘，我哋唔係應該嗱10點鐘開始節目，我哋應該早少少就可以喺呢度開始個聚會啦，現場版嘅索書號同埋我嘅節目，咁可能會用一個新嘅節目名去登場都唔定。咁啊係咯，10月4號希望大家留一個晚上嘅時間。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拜拜。